自生活的精彩，陪你开始新的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是啊，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这真是 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 这里是嘻哈包袱的演出现场。 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 四九城里听相声， 门头沟的父老乡亲们， 大爷大妈，兄弟姐妹们， 同志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们两个人在这点提前给各位朋友 拜年了。 我觉得咱们俩人也该做一个自我介绍了。 对，您是大家的老熟人了。 我是全总文工团的退休老工人，相声演员孟凡贵，曾经在电视里， 瞧瞧，掌声马上热烈响起 啊！大家伙儿都认识我呢，是因为我给庆丰包子做了广告，因为我是华天集团的顾问，我就给他做了广告。这广告做完了以后呢，不知道到别的地方的效果怎么样。刚才我在门口下车，一位老奶奶领着一个小孙子，小孙子就指着我，奶奶包子。 确实褶儿挺多的。 我就是靠嘴吃饭的，说相声我还研究吃，我说的是这意思、我是靠嘴吃饭的。 对，所以您在北京在父老乡亲的心目当中有一个爱称，就是馋人老孟。 我最爱吃门头沟的擦根了， 给您备着呢， 待会儿晚上我带家去、 好，那我能也申请一份吗？ 你先介绍介绍你自己。 行、那我也自报一下家门、我是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雅娟。 您看，哎，您早就从电台里听见雅娟那美丽的、美好的、美妙的声音了，今天才看见活的，啊，不是，今天才看见这个活动的雅娟来到了现场。 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今天这样一个快乐的节日。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腊月二十三，小年儿啊。 过小年儿是怎么回事呢？ 那您得给大家解释解释，您是民俗专家呀。 就是灶王爷呀，今天要上天了。 上天呢把咱们家里发生的事儿，把门头沟这几年的变化，特别是在2009年取得的伟大成绩，向玉皇大帝进行汇报。 嗯， 所以灶王爷走的时候呢，要给灶王爷嘴上抹一点糖瓜儿，要甜。灶王爷要上天演好事，所以我们今天在这点就要说最高兴的。 没错，咱说点甜言蜜语，咱说点咱门头沟区老百姓爱听的顺耳的，对吧？咱得好好夸夸咱门头沟区。 哎，就是因为我们门头沟区呢是一个和谐、快乐、祥和、开心的区。今年我们也准备过一个和谐、快乐、祥和、开心的春节。我们门头的古迹在北京那是首屈一指的。 嗯，没错。 知道老北京有这么一句话， 嗯， 叫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 嗯， 据说啊，潭柘寺比北京城还早800年呢。 800年？ 哎 哎 哎，怎么了？ 你们俩挺面熟啊。 一会儿我也认识。 哎，叫我说名儿，我还挺犯愁。 没事，小伙子 没名， 不让他想想。 哦，想起来了。 想起什么来了？ 雅娟、孟凡贵。 答对了。 听你们说话实在累呀、啊。 你这是夸我们俩是？你这是批评我们俩呢？ 别看你们俩是明星 啊， 门头沟的事儿，你们未必说得清。 你说得清？ 当然了。这门头沟是我家，您听我先把家乡夸。 行， 那咱们听听。 好，听听您怎么夸家乡。 这个我家住在百花山，草甸上万紫千红，绚丽多姿映蓝天。是有红花，有蓝花，有黄花，有紫花，白花粉花，一片花海望不到边。这百花山四季有景不虚传，是华北天人的植物园。您要想来别发愁，到时候啊我义务给您当导游。 哎，你这儿干嘛呢？ 不是，我在这夸家乡呢。 是，这我听见了，你后头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义务给大家当导游。 谁呀？ 我呀。 就你 啊？ 嘿，你这个人好吹牛，张嘴义务 给您当导游。 哎，我是这样。 什么？ 不是，你来旅游的吧？ 我 啊， 我也住在门头沟，咱们这儿风光秀丽，景色优。 嚯， 哎， 你也是门头沟人？ 当然了，土生土长，永定河畔。 哦， 你住哪儿啊？ 百花山下。 哎，巧了，咱们俩靠山靠水，这么有缘，把京西的山水都占全了。 对。这个京西的山峰峦起伏望不断，明峰秀谷连成片。这首都屋脊是灵山，还有那享誉天下的妙峰山。金顶莲花是仙境，300年这民俗相会更兴盛。 对，京西的水从西北奔东南，永定河是穿山越谷流向前，这条河是母亲河，孕育着京西大地最广博，文化走廊长又长，是文化产业映朝阳。 太对了。 嘿，你听听这台上正唱数来宝啊， 好像唱的是家乡好。 对呀， 又来了。 咱招待招待招待。 来来 来来来来来，您是到我们这儿旅游的 啊？ 没关系啊，我们免费当导游， 义务的。 哎，我们对咱门头沟太熟悉了。 没错， 山山水水。哎，您先等会儿，等会儿。我们不是来旅游的 啊？ 那您弄错了。您不是问我吗？啊，您是干嘛的？ 我就住在临水村。要是查三代，准能找到举人根。 哇， 这临水村是举人村，举人的文化传到今。告诉你， 嗯， 3岁我就会写字儿。 哇， 说出话全都带灵气儿。 哎呀，书香门第。 那当然， 还有点意思。 哎， 这还一漂亮姑娘，我问问啊。 这姑娘真漂亮。 请问您是哪儿的？您旅游？ 我妈说我最有福，出生就在珍珠湖，只因为那一汪清清亮亮的珍珠水给我起名叫美美。 美。哎，我说各位 啊，说了半天咱们可都是门头沟人。 对 呀， 老乡。哎， 这个门头沟好风光，咱们一起夸家乡。 对，门头沟好风光，咱们一起夸家乡。 这个我夸山，山高灵秀，望不到边，生态屏障真壮观，群山环抱的龙门涧，大峡谷的风光人称赞。 哎，那我夸水，水流潺潺多明媚，百里画廊让人醉，永定河上的明珠一串串，那真是碧波红霞映两岸。 哎，我说二位 啊， 这俗话说呀， 啊， 京西一条永定水， 对呀， 这个山美水美人更美 啊。 你们俩唱山唱水没唱人呢，依我看这山水之间少灵魂。 对呀，唱青山唱绿水，人在画中画才美，京西风光京西的人，青山绿水才更迷人。 哎， 我听明白了。 我也明白了， 唱山唱水 还得唱着咱们门头沟的人。 对了， 哎，那我先来。 你有词 有。门头沟的男人真豪迈，虎背熊腰腾着帅，面对市场抓机遇，要打造这山水宜居的新天地。 门头沟的男人看得远，站在了发展的新起点，正全力创建国家生态区，那真是扎扎实实不玩虚。 嘿，门头沟的男人最忠厚，说话朴实不作秀，咱就是民俗旅游接待户。您来玩 啊， 可是又有吃来又有住。 没错，说的太对了。 最忠厚的就是咱们 门头沟人，咱们男人才 是好。行，门头沟光你们男人没女人啊？ 有 有啊， 有。那你们光唱男人，不需要女人啊？ 哎，需要 需要 需要， 太棒了！ 嘿，想什么呢你们？我的意思是说，门头沟的发展不仅需要你们男人，也需要我们女人。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这就对了，有男人有女人才能组成一家人，有男人有女人京西画廊才迷人，有男人有女人咱门头沟才兴旺发达抖精神。 嘿，好，太好了，太好了。我带头，你先来说一下。我先来吧，我先来吧。 你先来，我停。我怕你们唱偏了，所以啊，我先起个头，大家说好不好？ 行吗？ 哦， 你看 真有响应的， 英雄所见略同。哎，我也这么想的，是吧？一个漂亮人就得跳唱那漂亮的地儿。 回来，你先稳当住了， 吃错了药了。 哎，这是什么话 啊？ 怎么了？ 什么这什么态度？你可以让人唱你前，你这干嘛？这是 不怎么了？那这么漂亮的姑娘唱上咱们门头沟女人，有什么不成的吗？对不对？有不成的吗？ 嘿，我唱。怎么了？ 啊，怎么了？ 哎哎，您先来， 还不如我呢，这俩。 玉子板儿声声脆，咱门头沟的女人啥都会。 哎，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我们什么都会，跟他们说说，咱都会什么？ 会编织，会刺绣，绣出个虎年贺春又祝寿。会扭秧歌，会跳舞，最爱打的是太平鼓。 好， 会种果树，会种花，心灵手巧，拔了劲儿。 这太好了！ 哎，唱的 没问题，没问题。 接下来呀，您先唱，怎么样？ 哎，对， 我唱。 您先来，您先唱， 我先来。 哎， 我来就我来。 您来，您来。 这个七块板敲起来，新春联欢喜开怀，虎啸苍山震雄风，虎年大吉百业兴，我祝各位多发财，如虎添翼，白花花的银子滚滚来。 行了，你跑这唱喜歌来了， 就是。哎，赶紧奔主题， 唱门头沟的女人。 哎， 奔主题，咱不耍贫， 嗯， 我不唱男人，唱女人。 对， 门头沟的女人长得俏，又爱说来又爱笑，她们一笑准保让人醉，就像那妙峰山的红玫瑰。 美， 对，这个因为山，因为水，门头沟的女人特别美，个个都像陈美美。 嘿。 门头沟的女人心眼好，嫁的谁家都是宝，能吃苦能耐劳，要多时髦多时髦，出外打工是好手，在家还把家业守，哎，会过日子会生娃，到哪儿咱都不怕茶。 哎，行了，您先别唱。 什么意思？这 我说你会唱。 怎么了？ 怎么叫不怕茶呀？你看你这人我没说明白呢。 怎么了？ 生娃对吧，咱们按计划呀。 哦，计划生育。 哎， 嘿，门头沟的女人众口夸，个个都是一朵花。我今天先说说我媳妇儿，各位，我媳妇儿 来 一 个，你等，太贫了， 怎么了？ 好吗？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肥水不流外人田 啊！你张嘴就夸他们家玉兰， 可不嘛？ 人顶没出息了，我告诉你， 真是 你把媳妇儿挂在边儿了， 怎么了？我夸玉兰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本来就是，咱们说的什么呀？ 什么 夸夸咱们门头沟的女人？ 哎呀，我问问你们 啊， 这玉兰是不是门头沟的女人啊？ 哎， 啊，是不是？ 我告诉你，你这人你就讨厌了。 是你先问你， 你叫夸我就完了， 干嘛？我是说呀，这个玉兰人家比我强，这个风风火火整天忙，从潭柘寺到戒台寺，斋堂宴翅西风寺，整天忙着去考察，不知累来不知乏。这个现在是什么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特色的果品正推广，有这香白杏儿、京白梨儿，满山的盖是红了皮儿。 你们夸的真不错，看台下门头沟的女人抿嘴乐， 这抿嘴乐啊，开心笑，福您的新春要来到， 城乡到处传喜报，门头沟一片新面貌， 科学发展做指导，区委区政府领导的好， 唱和谐抓民生，门头沟生机勃勃喜春风， 咱京西人胸怀广，永定河之歌唱得响， 咱京西人写春秋，如诗如画的门头沟， 咱京西人有信心建设新城和新村， 京西人手挽手肩并肩，门头沟人永登攀，手挽手肩并肩，坚持科学大展宽，手挽手肩并肩，为温暖的民生走今天，为温暖的民生走今天。 哎，旅游团来了， 咱招待招待去， 走， 真够热闹的，精彩精彩。 哎，说了门头沟的山，门头沟的水， 对， 还说了门头沟的男人和门头沟的女人。 没错，尤其是说了我们门头沟人再创辉煌的这份信心。 你知道他们四个人来自哪儿吗？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名字。 他们就是门头沟的后代。他们里边呢有哥俩，有这个两个位都姓王，一个叫王凯，还有一个叫王亮。那么岁数最大呢叫张志强，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赵世忠先生的徒弟。 对， 那女孩子叫什么知道吗？ 反正长得够美的。 陈世美。不是， 人家叫陈美美。 陈美美。 对，不过我要在这儿向我们门头沟区的父老乡亲特别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叫做数来宝，而且是群口活。 是， 这个名字就叫做我是门头沟人。 知道谁写的吗？ 当然知道了，是我们北京曲协的作家唐平为我们今天的团拜会特别创作的，有一个词儿叫量身定制。 哎，说起量身定制了呢，还有一个对面的词儿叫即兴演唱。 哦， 这即兴演唱是谁呢？是我们相声界的一对夫妻搭档。什么叫夫妻搭档呢？说相声的一捧一逗，这关系跟夫妻一样。这位夫妻搭档到今天已经合作了将近50年了。 好家伙，俩人并一人了。 哎，就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王千祥、李增瑞。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怎么样？不愧是黑驴歌星吧？ 哎，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哎，不是，你跑什么呀你？你干嘛躲着我呀、啊？ 我怕你咬我。 你放心，训练好了不让咬人。 不咬人？ 这我咬你干什么呀？ 不咬人，跟您请教请教，您刚才这是干嘛呢？还翻体亮掌的，怎么？ 这你不懂啊？ 不懂， 这是动作 啊， 造型。 嚯， 你看咱们这优美的面条， 哎，什么？ 不，优美的线条，多好。 哎呦，就您这线条还优美呢？ 怎么？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这肚子像不像那大水缸？唱歌就唱，干嘛使那么大劲？还我家住在黄土沟，干嘛呢？ 哎，这你不懂，这是相声演员的喷口。 这是什么？ 喷口啊？ 这哪是喷口啊？ 我这是 喷壶。这也就在门头沟影剧院，条件这么好，你站在这儿，舞台还有那么多，头了还有空地，离前排那个首长们特别远，还没关系。到别的地方演，观众坐在这儿，你站这么高，你一唱歌，我家住在黄土高，噗噗噗噗，那吐沫星子全喷人前排观众脸上去了。以后听你唱歌，前排的观众还得打着雨伞听。刚才咱们这儿的陈部长，咱们原来文联的书记嘱咐你那话全忘了吗？ 那他老人家说什么了？ 知道你有毛病，到台上以后放着好好相声，不爱说，没事爱唱，唱的还不怎么样，一再嘱咐你。曾瑞老师啊，人还挺尊重你的。曾瑞老师啊，您呢今天呢只表演相声，不要唱歌，千万不要唱歌。 你怎么就非唱不可呢？啊，不唱就活不了了。你唱得好也行，你泼泼泼的，你唱这叫什么呀？你唱这样对得起刚才那人热烈的掌声吗？嗯、啊，你唱这样对得起这么多热情的观众们吗？嗯、啊，你唱这样对得起这么多同行艺友们吗？嗯、啊，你唱这样对得起对得起这么亮的灯吗？嗯、啊，岁数不小啦，老这样爸爸妈妈子不放心。 别说了，是我要唱的吗？啊，是我要唱的吗？我说我不行，你看你鼓动大伙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非得让我唱，我唱出来你又说这个，怎么了？到了门头沟你回娘家了？你看见娘家人了？你人来疯啊你！我唱的不好没关系，你唱啊！亲爱的上帝，您召唤他一次吧。 哎，热烈鼓掌，越热烈越好。 你来，你唱啊！真是的、 哎。各位朋友，您看出什么叫人来疯？这就叫人来疯。 你唱，你唱。 哎、李增瑞，我还不是说话气你，我这人不唱是不唱，我唱出这就比你唱的好， 没那事。 我这人唱歌有特点， 什么特点？ 不用填词，不用谱曲，看见什么脑子一想，哎，唱出来就是一首完整的歌曲。 哦，你能看见什么就唱什么， 知道这叫什么吗？ 叫什么呀？ 这叫即景生唱。 还即景生唱？ 对喽。 那今天太好了， 嗯， 你到了门头沟了， 对呀、啊， 你回娘家了，你看见娘家人了，你就唱一首歌，为你们的娘家人拜个年吧。今年有了腊月二十三。嘿，召唤的， 谢谢谢谢谢谢、哎， 唱一拜年的歌。 这样，啊、我就唱一首为门头沟父老乡亲拜年的歌 啊。有词吗？ 没有啊。 怎么办？ 现编。 现编就得现演。 对。现编现不了演，听着。 唱啊、嗯！ 门头沟的父老乡亲，我祝贺你新春快乐，虎年大吉。今天和大家哦相聚在一起，我的心里激动多么欢喜。门头沟的小伙子都是真正的男子汉，姑娘们漂亮赛过了林黛玉。 好词儿， 老领导们一个个都红光满面，小朋友们聪明又伶俐。我衷心地祝愿大家万事如意，恭喜发财，多赚人民币。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这个的确得到公安的 摆我就直接 了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粉红女，穿着这么一件粉红袄，女粉红，穿着这么一件袄粉红，粉红女，抱着这么一瓶子粉红酒，这个女粉红，她抱着这么一瓶子酒粉红，她们姐俩找了一个没认出，推杯换盏人流零，女粉红她喝了那粉红女的这个粉红酒，这个粉红女她喝了女粉红的这个酒粉红，粉红女喝了一个宁宁醉，这个女粉红她喝了一个醉宁宁，粉红女揪着一个女粉红来打，这个女粉红她抓住一个粉红女来拧，这个女粉红她撕了那粉红女的这个粉红袄，这个粉红女她撕了女粉红的这个袄粉红，姐俩打罢放下手，自己买线自己缝，粉红女买了这么一条粉红线，女粉红买了这么一条线粉红，粉红女粉缝缝缝粉红袄，这个女粉红她缝粉缝缝袄粉红，到个深山小庙儿，在里头住着一个神道儿，头上戴一顶乌纱帽儿，身上穿一件喇叭罩儿，腰里系着一根草药儿，足底下蹬着那个雪道儿，他的眼睛好像铜泡儿，耳朵好像扇套儿，鼻子好像料吊儿，他的小嘴儿一张火灶儿，有四个小鬼抬轿儿，前边来了一个胡闹儿，一跪跪在了当道儿，说人家都有那个怀抱儿，怎么我就没有那个怀抱儿，三天给了我的怀抱儿，塑化进身修庙儿，三天不给我那怀抱儿，拆了你的小庙儿，这才吓坏了神道儿，睁了一睁他的乌纱帽儿，抖了一抖他的喇叭罩儿，紧了一紧草药儿，蹬了一蹬雪灶儿，挤咕挤咕铜泡儿，忽闪忽闪闪套儿，呱嗒呱嗒了吊儿，吧唧吧唧火灶儿，吓得那四个小鬼不敢抬轿儿，怎么日崩一声挠道儿，先来没事儿，出城西树木狼林长不齐，一个一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一个一，数着半天一棵树，一棵树长着七个枝，七个枝结的七样果，结的是槟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我一言唱不尽绕口令，唱得不好您多把意见提。 有请李金斗、李建华。 谢谢您的掌声啊。 那谢谢大家。 你往台上这么一走，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就认出你来了。 认出我什么来了？ 好嘛，这一年多全国100多个电视台热播电视连续剧闲人马大姐啊。 是我参加这个戏了。 何止参加了，让大家看一看、这位就是那马大姐夫啊。 是在那个戏里边我叫王元朝。 你本人叫李建华。 没错。 演的是马大姐夫。 对。 马大姐是他的妻子。 哎。 大家都知道。 嗯。 也就是蔡明小姐。 对。 啊、建华、蔡明。 哎。 这是两口子。夫妻二人呢。应该说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啊。大家非常喜欢他们两口子。说老百姓的语言呢，这姑母俩可不错呀。啊。 你 们姑母俩有几个孩子？ 你先别关心有几个孩子 啊！ 您这句话我没听明白， 哪儿不懂啊？ 您说这个姑母俩是怎么个意思？ 姑母俩就是两口子呀，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一个是公的，这还说吗？各位，啊， 你这话多难听啊！ 老百姓语言非常朴实， 有公的有， 不爱听， 不好听。 你们两口子 不是两口子， 离了， 啊，没离。 我分居了， 压根儿也没合居过，谈不上分居。 不是，那你跟蔡明是怎么个意思？ 在戏里边演的是两口子 啊， 一出了这个戏 怎么样？ 谁也不骚扰谁。 真简好听的说呀， 什么？ 各位您上演，就这个模样，跟喝了三鹿奶粉似的，啊？ 说话呢？ 还打算骚扰人家呢？ 原来李建华跟我说相声那是漂亮小伙，您看这一年多让蔡明给蹂躏的这模样了。 要说这蔡明太厉害了。 不管怎么说啊，你们这个戏演得非常的成功，它是一个和谐的家庭，体现了一个和谐的社区，大家也爱看，所以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李建华的光临。 那我再一次谢谢大家。 戏演得非常好，相声说的也好，小品演得很有特色啊。小品 也演， 大家都看过， 演过 是不是？嗯，五毛钱俩，一块钱不卖那个啊，近亲结婚的产物演得最好。 这怎么说话？ 哎，确实嘛，是不是？这是你的演技特别好。其实他是一个很时尚的人啊，他很喜欢现代的一些节目，时尚的节目他非常喜欢啊，流行歌曲大伙儿没听过，他爱唱，唱得好极了啊，送你送到小村外，让你亲个够，他非常喜欢啊，舞蹈也很喜欢。今天我们没安排舞蹈，他很遗憾，刚才还跟我说呢，大哥为什么没安排舞蹈呢？我说这个舞蹈演员在春晚呢，哎呀太遗憾了，我能跳，他经常跳现代舞，民族舞不行不行，民族的东西他不喜欢，就喜欢现代的，现代舞嘛，是不是？现代舞三个字光亮透，他爱看，因为这个现代舞一般呢都把中段露出来，就这肚脐眼啊，肚脐儿，他爱看，他完了还学，人家那个肚脐呢，来一个金的，啊，这个东西扣在这儿好看，他没有，一分钱钢镚摁这儿了，完了就跳，没三天上医院了，打吊针，拉了，现代的东西非常喜欢，时尚嘛，年轻人跟年轻人一样，你别看他岁数大了。今年有一万岁吗？没有了吧？ 人有一万岁， 一千岁，啊？ 什么叫千年？什么万年？什么跟我没关系？ 啊，甭管你多大岁数吧， 没那么大。 现代的东西就喜欢，你说传统的艺术不行，什么这个评剧啊、河北梆子呀、京剧啊，这不行，不爱。现代歌曲、现代舞蹈喜欢，送礼送到小村外，跳个肚脐眼好。有时间您可以鼓掌，让他来一回啊！ 你交代完了吗？ 什么叫交代完了吗？ 不是有什么话趁着明白？ 你不知道，因为来了很多的都是我们的老首长、老领导、老朋友，多年没见你了，不知道你这个当时的业绩有多么好。现在把您的业绩这几年的发展介绍给在座的各位领导。是不是？ 你这说的对吗？ 我说的哪点不对呢？ 哪点都不对，大家别听他的 啊！ 我可不像他说的那样 啊， 就喜欢这现代的那个什么，不是那样。 您的意思是 在所有的艺术形式当中 啊， 我最喜欢的就是京剧。 谁呀？ 我。 这听着新鲜，你喜欢京剧？ 对。 哦，你喜欢听？ 既喜欢听，又喜欢唱。 还喜欢唱？ 对了， 什么时候唱？ 没事儿，吃饱了我就哼哼两声。 大家鼓掌呢，没听清楚，你再重复一遍。什么时候唱？ 没事儿，吃饱了我就哼哼两声。 这麻烦了。 怎么？ 你跟我们家里养活这个不一样啊？ 那你们家养活这个有什么特点？ 他是饿了以后才哼哼。急了还挠你呢， 你这叫怎么说话？ 本来嘛，什么叫吃饱就哼哼两声啊？ 吃饱了哼哼两声，那戏 您得把这戏带出来呀、啊。 这我说话不是图省事儿吗？ 是啊，您省事儿了，我们拿您当那个了。 我少说一个字儿，多出两条腿儿来。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你不能说是哼哼，应该说是演唱。 我确实喜欢， 喜欢唱是吧？ 喜欢唱 啊，喜欢唱这个现代戏。 哦 啊！ 我专门喜欢那些老戏， 传统戏也爱。 对， 嚯、哦，那可不容易。传统戏分五个行当：生、旦、净、末、丑。 我唱的最好的就是老生的唱腔。 呵，那太好了，在剧团这个老生就是主演， 对， 挑班的 比较吃功夫。 哎，好啊，那太好了。 我们这个门头沟地区啊，对这个传统艺术是格外的关照，大家也喜欢。你来了吧，今天是联欢会啊，团拜会，这节目搞得多成功啊！ 你看 啊，门头沟这几年发展的也好， 是 啊， 真是您还给我鼓掌。 哎，门头沟的父老乡亲就这么热情， 盛情难却。 是， 不过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各位朋友， 对对对， 您给我鼓掌鼓得非常的值得。 那为什么呢？ 因为确实唱得好。 确，我确实唱得好。好好， 这还真不是什么自夸， 是是是， 就因为这个唱得好啊，在获得了很多赞扬的同时呢，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妒忌。 谁嫉妒你了？ 比方说啊， 啊， 有个叫于奎志的，我不知道大伙知道不知道这个？ 太知道了，于奎志谁不知道啊？是不是喜欢京剧的人都知道于奎志，当今最红的老生？我跟他就是朋友。 好，他就曾经扬言说，再听见我唱，他就掐死我。 对，于奎志要给他掐死。同行冤家，他超过于奎志了。 我本想跟他成为朋友。 哎呦，这我可没听说过。今您来着了，您再鼓鼓掌，让他来一回吧，听听怎么超过于奎志。 这么着， 来吧， 咱们选一段这个老生戏的代表剧目。 哪出？ 桑园会。 好戏呀、啊， 好不好？ 好戏啊！我给您拍着板啊。 好， 超过于奎志了。我不知道您啊，我不知道您，我目前来说我没听过超过于奎志的老生，我不知道。 见着于奎志帮我解释解释， 没问题没问题、这事儿您就教我了。奎志经常到我们门头沟来演出，哎，来顿饭给你们哥俩摆平了啊。 好， 我给您那个拍着板啊，超过于奎志的错不了。别鼓掌，坏了坏了，禽流感了。 什么禽流感？ 哎，你没这方面的知识啊？我有啊，禽流感小鸡儿一得这禽流感就眨眼儿，这眨眼儿，眨不眨吗？嘎嘣死了。 什么叫嘎嘣死了？你这人怎么什么都不懂啊？ 我怎么不懂啊？ 这不是一直跟你说唱老生老生的，老生不都这样吗？ 哎，奎志不这样， 他戴着胡子呢，摘了胡子也这样。你怎么？ 啊，少见多怪，您别不高兴了，是不是？ 什么都不懂， 是是，您唱就完了吗？超过于奎志了吗？ 老生嘛、 啊，是是是，错不了。 桑园会， 我给您拍着板。怎么看怎么小鸡儿得病，我告诉你，错不了。准备，走着。 秋大妈奔家乡，行人路上啊妈铁忙，坐立在吊啊永不忘家。 吃多少蒜呢？这位，甭说于奎志啊，我都想掐死你。吃了不消化的东西了，在这儿这么一哼哼，一会儿到后边排泄出来了，对不对，各位啊？嘿，你看这鼓掌的跟我看法一样。 你这人说话还别这么损 啊！ 就这段你还不会？ 不会，我要是唱出来，就得比你强。 那你会你唱？ 当然了，这段怎么回事你也不清楚啊，是不是？ 怎么回事？ 这是个列国的故事。秋胡结婚三天走了，干什么去呢？报效国家。20多年没回来，当了官了，挣了钱了，衣锦还乡，两口子见面了，妻子没认出他来，他认出他妻子来了，他用这个金子调戏他，部队这个金子比较纯啊，马蹄金，他这个金子跟马蹄儿似的，所以这个戏呢三个名字，秋胡戏妻，桑园会，马蹄金。未曾出来之前，他在后边有一句词儿， 怎么说啊？ 马来， 就一闷帘叫板吗？ 秋胡大妈奔家乡，行人路上啊马蹄忙，坐立在吊鞍永不忘，见一位大嫂守盘丧，前迎好像罗妇女，后迎好像我的妻房，奔当乡马将妻还呐。且慢呐，错认了民女最非常，大嫂亲来见礼。怎么样，各位？这京剧嘛，讲的是京字、京韵、京白啊，这意思你得对啊，是不是？ 您就甭照相了，唱得很好。 你想了解一下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吗？ 啊，你可以谈一谈吗？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一热烈鼓掌啊， 怎么样？ 我想掐死你。 你逮谁掐死谁啊？ 你这臭美什么？ 不是臭美，因为咱们唱得好，观众才鼓掌啊，对不对呀？ 他们唱得好 啊， 这里边你占着便宜呢。 我占什么便宜呢？ 这高门大嗓的，我肯定唱不过你。 那为什么呢？ 你这音箱大呀，这玩意儿。 哦， 再者了，你讲话这个京剧讲究京字、京韵、京白，你本人就是一老北京，你当然唱得好。 你认为唱戏非得北京人吗？ 他叫京剧吗？ 哎，那不见得。你刚才说那个于魁智，出生在沈阳，属于辽宁人，唱的就非常好，哪儿的人都可以唱京剧。去年我到山东烟台演出，路过一个票房，有几位票友正在演唱山东京剧桑园会。 山东京剧， 山东的字儿，京剧的味儿， 那这个发音全不一样。 当然了，这个秋就不念秋了， 那念 也秋。 哦，秋念 秋， 也秋。啊，那秋胡呢？ 也秋胡。 哦，这个家 家 人 啊，音 上 哎响， 是 哎戏 朝 哎朝。 那要唱出来 别有风味啊。 那你给来了， 您注意听啊。听我呼啊，德玛斯本那个家里想念的路上下马不停啊提啊，都给为加了个品啊，难度一引起上撇下撇也撇没了又撇起，大一德我里啊，不帮也天砸死龙心西他名砸偷带了五下坑坏了网炮腰横了雨带出动了烤穴左关了再考虑啊，他命安回家探母去，他家让砸了个去砸回考虑，星期嘟来时在这个桑园一离席见一位美大嫂，身穿着懒巴褂要记着请不去这个手把的桑园裸香爷他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都落到了竹篮里呀、啊，天婴儿好像罗妇女，后婴儿好像咋的起奔当乡天将起印， 好费劲。 哎，孩子们，前面说人民你是咋的？我说大嫂子，秋胡这个家伙的哪那个地方玩去了？ 什么味儿这是？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